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比赛结束以后，姚明非常愤怒，他表示我对球队完全失去了希望。下场以后他说，我觉得我的一些队友没有珍惜为国家比赛的荣誉。姚明的爆发让每个人都感到吃惊，这还是那个好脾气的中锋，那个在开幕式上手持国旗像个孩子一样的人吗？一些美国人看了这场比赛，其中包括主教练德尔·哈里斯，他们在姚明表现出的武断当中看到了好的方面，那是 NBA 教练们在过去2个赛季一直努力要姚明培养出的坚韧的第一个征兆。而且缺乏经验的中国球员需要有人来点燃他们比赛的热情，姚明提供了那点点火星。在美国人看来，他终于成为了一个领袖，可是很多中国人对这个全新的姚明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以保全面子为根基的文化当中，姚明这种公开的爆发打破了一切既定的等级和礼貌。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一个中国的电视记者几乎是在指责姚明，你觉得这种举止合适吗？当时姚明摸着自己的下巴，七秒钟以后面带狡猾笑容的他用在中国备受尊敬的作家鲁迅的一段名言回答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几个小时以后，在雅典的中国代表团针对这位明星的发言发布了一份带着批评意味的声明。在中国媒体采访了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体育官员，看得出他们都很不满。一位官员说，他怎么能这么说，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辞，任何分裂团队的举动都是绝对禁止的。可以说很少有中国读者会忽略掉分裂这个词，几乎是自发的，一些中国的体育官员们把姚明这种不敬的举动归咎于受到了美国文化的侵蚀，警告说他们不应该再送更多容易受影响的年轻中国球员到垃圾化成堆的 NBA 去。2002年姚明刚去 NBA 的时候，一个中国篮协的领导曾经说过他是一个口碑很好的乖孩子，而现在这位官员说他变了， 他更像一个美国人，他什么话都说，口无遮拦。姚明的性格没有在一夜之间就改变，在大多数方面，他还是一个老实的中国孩子，乐于让前辈感到高兴，认真地想办法努力平衡中美两方面的上级们之间偶尔会互相冲突的命令。可是在2004年的夏天，姚明开始在一些看上去小却很有意义的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独立。事实上，他日益增加的美国式的态度和王治郅并没有很大区别。除此之外，和王治郅不同的是，姚明似乎有能力和个性来穿过东方和西方间的沟壑。最早显示姚明开始为自己争取权力的标志，发生在2003年夏初。他提起诉讼，反对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使用他的形象，要求总共1元人民币的赔偿金。这个象征性的诉讼发生在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在中国不断争夺市场份额之时，但也是姚明与他的上级中国篮协之间的抗衡。火箭中锋与百事可乐签下了一份几百万美元的独家合同，而此前呢，国家队通过 CBA 与可口可乐签过一个合约。2003年初，可口可乐开始生产印有3名中国国家队队员形象的瓶装和罐装饮料，姚明位于前排中间，而且要比其他2人大。姚明的诉讼有效地挑战了篮协对他个人形象的使用权，这次个人占得了上风。可口可乐最终道了歉，并且停止在饮料罐上印姚明的形象。那年夏天快过去的时候，姚明和篮协方面之间存在着的暗战加剧了。利用这位中锋不断崛起的名声，中国篮协安排姚明和国家队在中国各地进行了整整1个月的辛苦拉练，他们在9个省打了9场比赛。参加这种意义不大的比赛让姚明有些厌倦，但是更让他不满的是，好像被当作马戏团的大象来取悦赞助商。他忍受着无休止的宴会，与满脸堆笑的商人们合影，遭遇成群的当地媒体，还有追星族不断的打搅，以至于都没有办法安稳的睡觉吃饭。一次在某地机场，球迷甚至拿着摄像机跟着他进了浴室。当有记者问他最想去哪里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月球，那儿没人。姚明开始用自己商标式的温和抵抗方式来表示抗争。在巡回赛将要结束的一个晚上，他拒绝出席一个赞助商举办的晚宴，而是在自己的酒店房间里一个人享用了一顿龙虾大餐。在合肥打最后一场比赛时，球队大巴突然开到了一家赞助商的公司总部，他们想和姚明还有球队一起合影，其他球员都下了车，但是这位明星球员留在了自己的位子上，拒绝下车。他说：“没有人通知过我。”他的教练告诉他：“姚明，下车。”姚明回答说：“我是不会下的。”但是姚明留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便成为了第一个公然违背教练的中国运动员，这让他们在重要赞助商面前很丢面子。当合影结束，球员回到大巴上时，没人说话，但是姚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跟朋友杨毅说：“中国男篮不是一个马戏团，我也不是一个小丑。”因为过于疲惫，姚明在夏末被诊断出了高血压，他按照自己顾问所说的临时病症向领导传去信息。他说：“我总是想我能在 NBA 一直打到35岁，但如果我一直这样 NBA 赛季后的每天都是国家队训练还有场下的社会活动， 我就完全没有休息时间了，或许不到30岁我就不得不退役了。对过去5年都在不断的连轴转的姚明来说，这完全不是一个无用的威胁，而是绝对可能的。在回休斯顿前，姚明向领导们提出了一些要求。他说，在和国家队一起准备重要大赛前，不会参加超过3场国内的热身赛，他也不会参加任何由 CBA 赞助商参加的活动，除非提前15天通知他。或许这是最适度的要求，但是表明了第一次有一个运动员与国家队之间提出了谈判的条件。杨毅说，这是一次权力的变换，以前中国篮协完全控制了姚明，姚明不会做任何违背组织的事情，而现在姚明在考验国家队权力的边缘。还没出生就已被体委预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NBA 超级巨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承载了亿万国人的期望，姚明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尽在姚明行动。回到美国以后，姚明也开始尝试逐步取得独立。大多数时候，他还是和父母一起住在温瑟湖公园的家里。尽管他坚持给家里请了一个女管家，但是姚明的母亲还是坚持负责为姚明洗衣裳和准备所有的饭菜。但是姚明还在休斯顿市区租了一套房子，供比赛日的白天和晚上居住。这样他就无需驾着定制的宝马745在路上来回奔命，或者应付母亲大方有些过分的关心。他的老伙计翻译柯林潘也租了自己的住处，那样两个人就不再总是屁股连着屁股了。但是独立并不意味着自由，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客场，姚明休息的时候多半是待在自己房间，从一个频道看到另一个频道，而他的队友正在城里找乐子。对姚明的孤独，特里霍兹说，如果 NBA 有人需要一个警察，那就是姚明。这种状况直到另一个来自国外的巨人，已经38岁却精力旺盛的刚果中锋迪肯贝穆托姆博在2004年末加盟球队，开始连哄带骗的让姚明和他一起到外面吃晚饭。在姚明第二个 NBA 赛季中期，姚明掌握的英语已经进步到能够直接和教练还有队友交谈，而无需过多的依赖潘了。火箭队新教练杰夫·范甘迪，一个眼袋永不消失、抑郁的工作狂。他甚至不让翻译参与到球队训练当中，以加速姚明的进步。很快，这位中锋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喊战术，和队友开玩笑，甚至说一些不大不小的垃圾话。最刺耳的一次是警告芝加哥公牛队的中锋泰森·钱德勒。姚明说，小心点，否则我把你的嘴打到你的喉咙里去。潘在姚明遇到美国记者时还在为他做翻译，让他在与媒体交锋当中能有一点必要的缓冲。姚明总是躲在母亲话语背后的习惯，甚至被辛普森一家拿去当成了一段开玩笑的材料。辛普森一家是美国当地著名的影视剧。当代表姚明的角色一个节目中的客人假装在说汉语的时候，节目当中的小丽莎·辛普森刺激地说，嗨，我知道你英语说得很好。姚明回答， 闭嘴，孩子，我已经干得很好了。在球场上，姚明也干得非常不错，尽管在第二个赛季还是有些起伏，他把自己的平均得分提高了4分，达到每场17.5分，包括2次迎战沙克奥尼尔的杰出表现。2003年12月26日，火箭客场挑战湖人，姚明上半场取下16分，火箭99-87胜。姚明出场29分钟，14投8中，2罚2中，得到18分、8个篮板、2次助攻和2次盖帽。奥尼尔42分钟内12投仅5中，拿下22分和10个篮板。2004年2月12日，火箭主场102-87大胜湖人。姚明第四节独取15分，出场37分钟，21投10中，罚球11罚9中，得到29分和11个篮板。奥尼尔仅得24分、9个篮板、4次盖帽。姚明为自己连续第二年赢得全明星赛的首发位置，这次他取得16分，而去年首次全明星赛只得到2分，并且率领休斯顿火箭队打入季后赛第一轮。当然，实力不足使他们最终败给了沙克领军的湖人队。在所有这些比赛当中，姚明表现出了自己独有的优雅和幽默，以至于沙克都承认说，虽然姚明在球场上还不足以和他自己相提并论，但已经是一个足以让他尊敬的 NBA 球员，而不是没用的新手了。但是姚明的进步还没有很快得到他的球迷还有批评家们的十分满意。尽管他个子很大，但是肌肉力量不足，丢球次数太多，会被比自己矮上15厘米的球员从头上摘走篮板，或者被他们在头上扣篮。一个排名靠后的新人犯这种错误或许会得到原谅，但一个被认为将彻底改变比赛的状元秀就不行。此外，他还靠自己的名声签下了一份价值1亿美元的球鞋合同。姚明虽然算得上是 NBA 最富有创造力的中锋，但是对手球队的球迷会嘲讽他的每一次失误，即使是本队球迷也在质疑为什么姚明的脚步会落在其他年轻球员后面。比如说菲尼克斯太阳队的力量型中锋艾马尔·斯德塔迈尔，还有迈阿密热队的德维恩·韦德，由于表现总是在天才与平庸之间剧烈起伏，姚明无法摆脱那个在 NBA 里最具诅咒意味的绰号。批评家们把他比赛当中的表现评价为软蛋。那种为他赢得球迷和广告商的青睐，以及成千万计美元合同的文雅，最终在球场上伤害到了他。范甘迪想尽办法要让姚明变得凶狠，这个好斗的火箭队主教练曾经使自己陷入到一场球场上的混战当中。他教姚明在抢篮板或者对手包夹的时候要把肘子挥起来，以显得更具有侵略性。在队会上，范甘迪甚至责骂姚明迈步的样子像个女士。姚明或许是 NBA 最让教练放心的球员之一，一个最早到体育馆最后离开的勤奋的球员，但他还是没有学会这一招。他能在球场上变得更硬朗，但这样好斗的气质却不会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姚明的被动不仅仅是他的个性使然，还和他成长的封闭式环境有关系。在中国，当一个运动员，姚明这样解释说，就像是在温室里的花草。运动队和教练能够帮你练出好的技术，但是也把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运动员每天都面对的那种艰苦和竞争的压力隔开了。离开那个暖棚，来到残酷的 NBA 世界，姚明再一次陷入了中美之间充满矛盾的中间地带。